费哦。 长春心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莲花池西路西三环到西四环东向西方向，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第三十位，小野丽莎《靳东欢喜》。 答你怎样我都欢喜，没让我说我爱你。 第二十九位，王源《因为遇见你》2018版。二十八位，李玖哲还会记得我吗？ Will you remember me? 而爱总是说的来不及。 第二十七位，李玮、汪小敏《红尘年》。第二十六位，李玮《光年》。 我陪你哭过痛过在这片星空。 第二十五位，彭佳慧《爱是光》。 爱是 第二十四位，刘惜君《菩提记》。 爱中间边缘最好是成全。 第二十三位，阿健《去纽约》。 你在某个咖啡馆端咖啡。 第二十二位，《满江记》。 爱现实中的幻影。 第二十一位，赵雷《十九岁》。 不是用嘴话说的人，可只是九岁的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四月下雪真的是非常的稀奇哈、啊，今天雪很大，有些人觉得很浪漫，可是有些人觉得说堵在路上很心烦。没关系，一边看雪一边来听歌。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乐，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前所想说的话，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裹预告今晚、啊啊、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重要的那一刻，你微微的坏掉都可以原谅，听听不见的光，可选择性遗忘，流点汗再回家，现在不重要的 这里是中国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启麟。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目前排的第九名，拉拉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要干嘛？还能干嘛？ 管不了什么节奏，再就几个人附和，谁开头我就叫我，甚至的人来疯，好吗？听声声 起抽丝剥茧，爱一根头发不消耗热量。 我个人觉得呢，流行音乐发展当中最重大的进步就是70年代的 funky 音乐和80年代的 disco 啊，节奏和律动前所未有的进步和放大无限的音乐魅力一直延续到现在，高烧不退啊！听完了现在不跳舞要干嘛？下面这首歌叫《周末玩具》。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11，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下面这首歌虽然只是比比皆是的 OST 其中之一，却让他的歌迷找到了久违的感觉。他这两年还蛮少出单曲，除了慢版情歌，像这样可爱动感的 Jolene 才是更让人喜欢的吧。什么什么蔡依林， 你的倒下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没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都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 One, two, three, stand up， 哭什么笑什么，和你相亲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加倍完美，什么做什么，有你下没下没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有你相处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 穿越那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对象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算叫呼叫呼，今天看他的，反正你为我争斗。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清眼。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天覆地，等不及的一说，变化撩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 蔡依林，这是为电影《捉妖记二》演唱的一首主题曲，什么什么？清明小长假开始，你的计划是什么？近郊游还是要飞去哪里？我知道有些人非常聪明的设计出3+1的假期呀。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下面这首歌的文案实在来不及写就发表了，懒懒的工作态度倒和放假的心情颇相似啊！不管怎样随便放松就是我要的，张靓颖。 张靓颖前段时间无预警的一首新歌《我要的》。接下来听到的是上周空降第一，本周继续蝉联冠军，宋茜首张专辑 Victoria 的先行单曲《屋顶着火》。宋茜的全新单曲《屋顶着火》，两周中国榜 Top 40的冠军。无论是 Don't Stop 的 House 还是哒哒哒的 Trap， EDM 总是现在全世界流行音乐的潮流指向。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手放飞自我的歌曲，一向严肃认真的他都变得活泼动感了，当然有乐队加持的他打破了二次元的 Don't Stop， 用了更有律动感的 Funky 曲风。我们来听一下汪峰在歌手舞台上带来的普通 Disco。 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摇，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叫，我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出窍，在普通的动词打字中普通的燃烧。 王峰这个唱的非常的认真，很可爱，动词打词。浦东 disco 来自王峰，我觉得这也是他最大限度的放飞自我哈。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宇春的 A Pop Song， 也就是说呢，李宇春呢定义这首歌呢，它不只是一首流行歌，而且还是一首 A 级的流行歌 ，A Pop Song 呢，李宇春。 这城市满眼霓虹，迷幻如梦，闪耀夜空，穿行的冷漠人海，茫茫匆匆，像你总在零点钟。 二十位，张韶涵没离开过。 眺望远方的山峰。 第十九位，霍尊焚城雪。 酒一杯，祭奠流星节。 第十八位，金池怕了。第十七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十六位，叮当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笑容，一样的脸色。 第十五位，周深，一缕执念。 你是我的一缕执念。 第十四位，萨顶顶，左手指月。第十三位，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爱的路》。第十二位，毛不易《不染》。第十一位，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听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情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阙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1点到2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 4月5日，国航开通北京至休斯顿至巴拿马城航线，邂逅丝路上的中美洲明珠，尽享唯美浪漫的拉美风情。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傍晚城区已经飘起了雪花，市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雪蓝色预警，提示傍晚到夜间全市有明显的降雪天气。降雪恰逢清明节前最后一天，晚高峰和夜间交通出行势必受到影响，请您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驾车务必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此外呢，未来3天气温持续低迷，请注意添衣保暖，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乾坤清气邓福星画眉作品展正在北京花苑美术馆展出。邓福星早年从事美术创作，20世纪70年代创作的《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打交赞》等作品深获好评。后邓福星潜心治学，成为我国首届美术学博士，在美术史、美术理论研究方面都有较大影响。近年来，老先生又重拾画笔，所绘梅花一改古人多曲折枝画法，着重表现梅的冰清淡雅。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成就展在民族文化宫开幕，展览在用影像资料集中回顾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的发展大事记的同时，观众还可以看到彝族特色民族文艺展演、彝绣和彝族民族服饰精品展。心灵手巧的彝族同胞用手中的丝线带领大家共享探究彝族文化，欣赏彝绣技艺。第35届中日名家书法联展在琉璃厂伊德阁美术馆开幕，中国和日本102位书法名家的作品以及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的100幅书作，在春意浓浓的北京同广大书法爱好者和关心中日交流的有识之士见面。本届书法联展延续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沟通了中日书法家对毛笔书写的认识，加深了中日书法家彼此的了解。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之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七雷。 看过一遍一遍他的迷途，他的皱纹，觉得痛快就要赶快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风穿，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 这首歌呢是周笔畅去年 Not Typical 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在中国榜呢取得了15周榜龄最高冠军的一首歌，叫做风 Crazy 啊。相比起歌词跟旋律呢，节奏呢显得更加的简单啊，简约而不简单。大到流行音乐的每一次的进步发展都和节奏息息相关，小到每一首歌轻拍和重拍的变化与人的律动感相关联，这是每一个音乐人永恒的课题。那接下来邀请大家来听到的是 Beno Top 40新歌上榜，满江新的专辑《东母日》当中的主打歌曲《记忆》啊，简洁的节奏和吉他错落有致的切分，营造出不疾不徐的进行式律动哈、啊。第22名，满江。 我们总会要分手。走了多远，也不是那个未来。生命里有些非常珍贵的东西，消失殆尽。慢慢有些曾掩饰的一切全都没有改变，它沉默燃烧着，像一座火山，将月光烧得暗淡，将自己毁灭一瞬间。烧尽着 在狡诈的世界里拨开重重迷雾的陷阱，我们是自古逃命的怪兽，蚕食着彼此仅有的梦，掩饰着装扮成可以相依的爱人。 当我说我 相遇。Darling, kiss me, it's never lasting love. Darling, 怎样你的欢喜陪伴你说我爱你， 金榜八个星期最好成绩亚军，本周 Top 40排的第30。小野丽莎在东京录制，靳东在北京录制，两个人感觉就像在一个录音棚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手拉手唱的一首歌叫做《欢喜》啊。伴随着巴萨诺瓦的节奏，想一想三天假期的安排，回家也好，出游踏青也好，也都是最放松的心情了。清明节呢，是我国中国这个是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下面这首歌呢，很现代的曲风与传统的中国文化的韵味相结合。我为大家安排的是王诗安的一部《城诗》。 东风夜放花千树，树下总有笛，纵然宝马雕车飘香满路，路上可有你？走在大城市，过着小日子，只怕越来越只有事没有情，只怕永远都会怀疑我走在何心，你却在何地？还是铁饼，不要忘记， 要让他不记不见他的事， 愿我一步遥望的你，烛火陪我在这里，一个人等着更美丽，跳跃在哪里，一个人等着爱你，风里寻他千百度，在灯火阑珊之处，一步就只是过着小日子，想着大迷思，只怕越来越只有事没有情，只怕永远都会怀疑我走在何心，你却在何地？万里 这首歌王诗安的一部城诗，虽然在荷兰长大，但是出生在传统华人的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受到诗词歌赋和戏曲文学的熏陶。这里是吉林，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清明节既有在春暖花开的世界出去踏青的美好心情，更有缅怀故人深切思绪的这种感受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许巍的新歌，这是为电影《猫与桃花源》献唱的宣传曲《无人知晓》。 在激烈，情感的再激烈，也像花瓣凋谢。被撕裂，有些梦被撕裂，至少他还深爱。给你狂野，任你流血，没有谁能带你体会你自己体会。没人知道你拥有的宝贝，好心肠。 新歌一号，韩红，小屁孩玩耍版。 小屁孩你不乖，怎能把自己当天才。 新歌二号，李晓东，我心常自在。 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 新歌三号，李琦，落花。 笑看多少落花洒落飘满地。 新歌四号，魏如萱，Don't cry, Don't cry。新歌五号，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 白色雪花落下，永恒即将许下。 新歌六号，安虎，嘿朋友。 嘿朋友，你听我说。

这首歌呢，大家去 KTV 经常来唱， 好像很好唱，可是唱出味道来真的非常的难。陈奕迅的好久不见，翻唱自他的粤语歌《不如不见》，由陈小霞作曲，粤语版的作词人是林夕，普通话作词人是施丽。那这样的苦情歌，行云流水般的旋律，简单不复杂，但是又很内敛。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林宥嘉的《浪费》哈。他非常适合唱这样的苦情歌，慵懒带着一些迷离迷茫，流行当中有很有浓浓的文艺的气质啊。陈信言填写词，郑楠作曲的《浪费》。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志愿，也没有事情好消遣。有一个人能去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强，十年无所谓。你和他没有如愿，短短半年内开始分离。我的爱依旧没变，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有的是很多资源，我有的是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浪费，多不对。 我们听完了林宥嘉的《浪费》，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歌呢，是陶喆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爱我还是他》。各位现在正在收听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啊。 黑暗中的我们都没有说话，你只想回家，不想你回家，寂寞深的像海，太让人害怕，温柔你的手，轻轻揉着我的发，你的眉眼说你好渴望我拥抱，你身体却在拼命逃，当欲望在燃烧，你爱我还是他，是不是真的他有比我好，你为谁在挣扎，你爱我还是他，就说出你想说的真心话，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是命运对我的惩罚，爱你也没办法，恨你也没办法，现在这个漩涡只想挣脱它，拉住你的手却让我也被拖下，你的眉眼说 填词陶喆，作曲爱我还是他啊。说到这个娃娃，这个台湾歌坛有三个娃娃啊，一个呢就是唱《漂洋过海来看你》的那个娃娃啊，金志娟，另外还有就是蔡幸娟啊，也叫娃娃，还有一个填词人叫做陈玉珍娃娃。陈玉珍呢写了很多的歌词，像80年代的《一剪梅》啊，费玉清的。 还有呢，对《水中花》谭咏麟都是非常非常成功的歌曲。当然，他和陶喆的合作呢，让他的事业得到更大的一个发展。娃娃的词，不华丽不玩味啊，那种随意的淡淡哀愁和陶喆的 R&B 的慵懒是非常好的结合。跟陶喆娃娃在情歌上的结合不同，方文山至于周杰伦更多是体现在开拓当中哈、啊，像《中国风》便是两人集大成的表现。周杰伦早期新歌大部分反映他处于青涩恋情的回忆，我们来听第二张他目前到现在最成功的专辑《范特西》里的《安静啊 J》。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 一直好好过，你已经远

烧成灰。 对手才算珍贵，不在乎到底是主宰还是傀儡。面对爱，我们总会有些惭愧，是放弃是坚持，怎么做都不对。我最爱的你呀，太难猜。我最爱你爱谁，可惜了我没有准备，从此认输放弃了机会，辜负了回忆，忘了你是谁。可惜了我不爱留心碎，换你的慈悲，才会有借口跌跌撞撞继续追。放弃了机会，辜负了回忆，忘了你是谁。可惜了我不爱流泪，纯粹心碎换你的慈悲，才会有借口跌跌撞撞继续追。 激情的可惜了，无论是他的沧桑的唱腔，还是饶雪漫、周兴哲的创作手法，都带着齐秦在90年代初左右情歌的影子。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姚若龙、陈小霞为赵传打造的一首情歌《看不见的地方》。这首歌呢，与赵传以往的外刚内柔的歌路不同，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爱情的过往，在释怀当中慢慢的去遗忘哈。这周一呢，赵传也为他出道30年的新专辑《你过得还好吗》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哈、啊。有机会欢迎大家来中国榜听赵传的新歌。 不能被你爬上天梯伸手摘星，但也不忍剥夺了你美丽憧憬，终究选择打开自己送你远行。有的不多，至少祝福还给得及。不禁慢慢斑驳成了嬉笑沙砾，偏偏听闻现实比你想得贫瘠。懂你最恨被人看见狼被表情，我会担心，却忍耐着不多联系。我的深情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怎么畏惧也不习惯张扬。每个人所以不断碰撞，不停内伤。我的思念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心在午夜往事又暖又凉。每颗心都有沧桑，无价

当然按手写情歌的套路，他早早的就有自己的风格，鲜明的风格，就像林俊杰一样的啊。副歌天王，我们刚听到这首歌呢，是大一好当中的《爱情是怎么了》，说林俊杰，林俊杰道哈、啊，这首歌呢似乎讲述了一位不会恋爱的男生，经过了失恋痛苦，在反思之后，重新鼓起勇气，不能失去对下一段恋情的信心哈、啊。浪漫血液要一直流下去。 从一个眼神，一次贪心，到变懂了，变熟悉，从累积感动，累积回忆，到最甜蜜。哦，我 全新的一轮巡演了，这首歌呢叫做《浪漫血液》啊。麒麟在北京要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未来几天假期，愿您一切平安顺利，去哪儿都是啊很顺利的哈、啊。今天北京呢